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中英劇團作为香港首个引进教育劇場的专业劇團，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们的教育及外展部主管江善盈有什么分享？ 咁我哋好感动，我都觉得啊，原来当我哋真係叫做带咗一个艺术入去，俾佢哋有多个一个兴趣嘅时候呢，原来佢哋自己都好諗下点样将呢个兴趣可以变成咗帮到其他人发声。 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钟杰良、何玉芬博士主持。 教学有心人。 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18日，下周一起入境人士核酸检测减至2次， 新增8052宗确诊，伏必泰二价疫苗目标下月接种。 本港失业率进一步回落至3.8%。 中日双方团队经磋商后，就稳定发展双边关系达成5点共识。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各位早晨，先讲靶场的消息。千禧年代这里有今日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大家听紧睇紧嘅咧就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咁想讲下咧，早前特首李家超都提到话，唔再讨论零加几多嘅做法，就话会不断改善零加三嘅方案。讲到一啲入境嘅措施啦，咁寻日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咧就提到啦，话下个礼拜一起海外或者系台湾抵港嘅旅客咧，以抵港当日咧系第零日去计咧，只系需要喺抵埗当日喺机场啦，同埋系去到第二日啊，喺社区做一个嘅检测核酸啦就得噶啦。咁就当然咧，亦都要每日咧系要做快测啦，去到第7日啦，呢一个要求咧系会继续做嘅。咁即系话咧，目前已经抵港嘅人士咧，仍然要喺第4、第6日做呢个核酸检测。不过就话寻日抵港嘅人士咧，已经唔需要喺第4同第6日做核酸检测啦。减咗2次嘅核酸检测，对于边一方面嘅人士最大嘅影响咧，系咪一啲海外旅客方面咧，会唔会都吸引到一啲海外旅客嚟到香港咧？1872311，但系咁样做法又会唔会另一方面导致到一啲输入个案有机会流咗去社区咧？呢个风险又大唔大咧？等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早晨。 早晨。 早晨，梁子超医生，刚才讲到减少了2次的核酸检测的，下个礼拜一起，只是抵埗当日在机场，还有抵港的第二日接受一个核酸检测，另外每日都要做快测，做7日的，怎么看这一次的变动呢？ 我想这个变动其实就对我们整体的疫情呢，其实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影响的，最主要因为我们疫情去到一个阶段呢，而家嗰個輸入個案咧，無論係一啲冇變種嘅，咁其實佢整體都係佔我哋8% 到。而你嗰啲嘅，譬如話係即係喺機場以外揾到嘅咧，其實都係3% 左右到多啲多嘅啫。咁如果你計埋1至3日嗰啲咧，咁嘅係嚟咧，咁都數目仲低啲添。咁另一樣嘢就係喺嗰啲變異病毒嚟講咧，即係而家我哋社區發現嘅變異病毒咧，尤其係呢個 XBB 同 BQ1.1 咧，其實係遠高於我哋嗰個輸入嗰個嘅個案㗎啦。因為變咗係已經係一個本地嘅傳播咧，咁變咗你嗰個輸入嗰個外防輸入對成個疫情嗰個防控嘅影響相對係細嘅，又唔需要特別擔心。不過我哋而家要小心啊，因為如果你係睇翻即係話係衞生防護中心出嘅數據咧，其實喺過去個禮拜咧，疫情有一個好明顯嘅逆轉，因為我哋個本地個案咧，如果睇翻整體嘅本地個案咧，升咗29%。不呢個都唔係一個特別嘅，即係話嘅一個，即係話一個警號。最大嘅警號係咩咧？睇翻佢嗰個分布咧。如果你純粹係睇翻呢啲舊有嘅 L452R 陽性嘅，主要係 BA5、BA4 嗰啲咧，佢嗰個絕對數字嗰個增幅咧，其實相對細嘅，得21%。 但調翻轉頭咧，睇翻嗰啲L452R 係陰性嘅，可能係 BA2 嘅有關系列咧，嗰、那個增加咗一倍咁多。咁呢個咁嘅基因嘅品種嗰個變異咧，咁其實顯示咧，我哋係嗰個本地咧，其實係因為嗰、那個嘅即係話輸入降而引致嘅本地傳播咧，其實已經出現緊啦。如果你再睇翻佢累積落嚟嘅俾緊嗰啲本地嘅一啲變異嘅個案咧，喺過去個兩個禮拜咧，無論係喺呢一個呢個 XBB 咧，或者係呢個 BQ1.1 咧，都有一個咧係倍增咁樣計，每個禮拜倍增咁急增嘅。咁譬如話你睇翻咧，我哋係喺兩個禮拜之前咧 ，XBB 得四宗，但係去到上個禮拜咧就變成咗即係話。是18宗啦，而家呢其实已经去到47宗啦，即係累积。咁呢度呢上个礼拜增加成29宗，占咗个整体一再超过一半。而 BQ 呢亦都系好类似啦，如果你睇再早啲呢，譬如话两个礼拜前呢系得14宗 BQ1.1。咁但係到上一个礼拜呢其实去到25宗啦，咁去到今即係话昨日公布累积啦，去到55宗、即係上个礼拜增加咗30宗。即係兩種嘅變異病毒咧，其實都增加咗30宗。如果佢個每個禮拜入邊做嗰個嘅個案入邊咧，都未必係特別多，能100-200宗到咯。其實呢個數字都係比較係大嘅。 Okay. 即係話我哋嗰、那個即係話本地個案嗰個整體嗰個分布咧，其實可能係因為已經係呢個變異病毒喺我哋嘅社區傳播緊，係引致今次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啦。咁呢樣嘢我諗佢係要留意嘅。咁佢而家公布嗰個數字咧，其實係要好小心咁，你逐個禮拜追翻，你先知發生咩事。其實應該將佢做咗幾多個序列分析都公布埋咧，你知道個分母咧，大家就容易掌握嗰個趨勢啦。不過我諗有一樣嘢就係話咧。因为我哋而家主要两个嘅变异病毒急增紧咧，无论 XBB 或 BQ1.1 咧，佢有一个特别嘅变异咧 ，R346T 咧，其实都系阳性嘅，即系相对我哋旧有嘅病毒咧，就好少个 R346T 系阳性。其实如果佢做埋呢一个咁嘅快速筛检咧，就变咗可以做多咗好多本地嗰啲嘅一啲嘅快速筛嘅筛检咧。咁就比較容易掌握佢個趨勢咧，咁我哋係容易咧去評估翻，即係話嗰個中短期嘅走勢，俾我哋係點樣放寬嗰個嘅防控啦、 啊， 同埋我哋係點樣準備嘅醫療系統咧，都會有一個好啲嘅準備咧。 頭先講到一啲變異病毒喺香港即係、就是、一啲本地嘅感染嘅情況啦，咁你頭先提到話係外防輸入方面咧，而家今次話譬如減少咗兩次核酸檢測咧，對個社區嘅風險唔係好大，因為有啲已經入咗嚟啦。咁但係香港自己本身一啲嘅社交距離措施。或者而家喺對於啲餐飲處所，譬如之前都解除咗一啲營業啊、堂食時間嗰啲，有冇需要諗一諗翻轉頭咧，或者收緊翻咧？既然已經喺本地入邊傳播嘅情況見到有一啲上升嘅趨勢，有冇需要係諗翻呢一啲咧？ 我諗暫時唔需要，因為我哋無論睇翻 BQ1.1 喺歐美嗰個情況咧，同埋喺呢一個即係 XBB 喺呢一個新加坡嘅情況咧。佢都冇引致呢一個即係海嘯式嘅一個爆發咧，好似你 BA1 啱啱嚟到 Omicron 嗰個情況，舊年11月見唔到咁嘅情況。咁同埋咧，其實我哋香港咧，因為都經歷過一個，譬如話而家成11个月咧，呢、這個 Omicron 廣泛喺我哋社區度傳播咧，同埋我哋嗰個居住環境咁擠迫咧，其實我哋嘅群體免疫咧，應該同一啲歐美啊嘅地方咧。同埋新加坡咧，其實唔會相差太遠，咁我哋都應該會唔會見到一個大型嘅海嘯式爆發？而嗰個我哋嗰個打針嗰個嘅比例咧，亦都唔係特別低啦。咁就變咗咧，嗰個嚴重個案嗰個而家我哋見到咧，你睇翻每日入邊咧係嚴重加埋危殆嘅入院個案咧，可能都係10多宗咧。相對我哋譬如話，你係有6000到8000宗嘅。呢啲咁嘅就係6000到7000，就到至8000宗嘅呢啲個案咧，其實得一個即係、就是、你係一個0.2-0.3% 咧。咁呢個同係喺新加坡其他嘅經驗都係差唔多。 OK， 咁變咗喺咁嘅情形，就係話嗰個如果我哋喺恢復常咧，其實你預咗個疫情咧， 是會有這些這樣的情況，是一定是會出現的，只要我們能夠守得穩的醫療系統呢，那其實就不需要特別擔心。不過我們因為那個香港人都是長壽，變成我們長者的比例呢和一些非常高齡的高呢，我們變成很多這些這樣的高危人士呢，我哋一定要喺个医院度个分流咧，系做好咧，咁就减少嗰个医疗嘅压力，同埋咧系要尽早俾一啲高危人士咧食到口服药，系减低个严重个案。只要守得稳个医疗系统咧，你都系冇办法嘅。喺个复常个路度咧，呢啲咁嘅情况发生咧，其实系预期系避免唔到嘅。 OK， 我想知而家就话喺个核酸检测嗰度由四次减到去两次，仲有冇空间系减到零嘅咧？直接系每日做快测做七日咁就已经够咧？可唔可以有咁嘅做法？呢、這个又系危险咧？又 嗱，因为嗰、那个我哋嗰个本地嗰个嘅变异病毒嘅传播已经变咗系主流啦。其實嗰個外，即係話喺嗰個到境人士嗰個核酸檢測咧，只係純粹係一個監察嘅啫。我哋會睇下會唔會有啲動係仲新啲嘅變異，或者特別嘅情況咧，喺一啲輸入個案度被人發現咧。咁其實我哋係比較係喺監察度有用咧，係即係話係機場嗰次嘅啫。其實第二即係二日嗰個咧，其實已經俾咗入社區啦，佢都翻咗屋企啦，屋企入邊嘅傳播已經係最重要嘅，點都係走出社區嘅啦。其實你嗰日做唔做嗰個核酸咧，其實意義不大。如果你係用翻個抗原嚟代替咧，好似我哋其他咁嘅學校又好啊，嗰啲高表列處所高危嗰啲，你都係叫用抗原做啫。咁、其實可以用翻同一樣嘢咧嚟到減低嗰度嘅風險，就應該可以嘅，就唔需要一定做核酸，因為你做極。你找到個個案，無論是整體的即係普通的個案或者變異病毒，都是一個非常之少數，相對我哋本地每日見到的，咁又不需要特別擔心。 OK， 好啊，唔該曬梁志超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先。梁志超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講到咧就係政府尋日宣布啊，下個禮拜一起，海外同埋台灣抵港人士的核酸檢測次數咧係減少兩次，就淨係喺底部啦，喺機場啦，同埋咧係抵港第二日咧接受核酸檢測嘅啫。咁另外抵港七日之內咧都要每日做快測嘅呢一個安排，你點睇？1872311，對於旅遊業界嚟講，會唔會都有一啲嘅幫助咧？嗱，而家就仲未係去到即係零加零嘅。有些業界都是、希望可以做到啦。咁見到尋日政府的回應，包括就係醫務衛生局副局長李夏欣都提到話，需要視乎疫情整體的發展去調整不同的措施。而家嘅疫情反反覆覆，就話港府咧係需係謹慎去走每一步，希望在防疫和民生之間咧係揾到平衡點，希望令到疫情咧係軟著陸嘅咁。對於旅遊業界嚟講啊，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早晨，超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姚柏良。头先都讲到呢一个核酸检测嗰个次数啦，减咗两次，即系话而家只系做两次啫。嚟到香港之后咁，呢、这个对于旅客方面嗰个吸引力或者对于旅游业界嘅帮助有几大呢、这个？ 嗱，其实呢个放宽嘅措施咧，我相信即系应该如果准确嚟讲咧，应该系一个便民嘅措施多过或者系针对旅客嘅一个放宽，因为咧。即係大家知道，而家現時出境咧，主要都係香港人自己本地人為主啦。咁旅客嘅數量都相對都係就係一個好低嘅數字。咁當然啦，放寬到即係第四同埋第六天唔需要做核酸檢測咧，呢、這個即係點都係對遊客都係有多咗一重嘅即係一個放寬嘅一個信息。咁呢個都即係多多少少都會有少少幫助啦。特別我諗對於商務旅客嚟講，如果你去香港，佢係會停留時間較為長啲嘅話咧，咁呢個對佢嚟講都係好消息嚟嘅。但係我諗對於我哋即係如果你話從純粹從吸引旅客嘅角度嚟講，咁啊畢竟都仲係需要做兩次核酸檢測。咁啊，尤其是現時嚟講咧，即係我哋如果相對比其他嘅地區國家嚟講咧，我哋嗰、那個即係依個監測嘅天數又好，或者我哋嘅核酸檢測又好，都係會比其他地方係即係呢啲措施係會比較嚴謹嘅。咁所以對一般旅客嚟講咧，我覺得即係佢嗰個呢個吸引力就冇乜太大嘅變化咧。如果從純觀光旅客嚟講，但當然啦，我哋其實透過團進團出咧，我希望就係政府能夠要即係喺呢方面能夠有適當嘅一個再進一步嘅，即係就住團進團出咧，可以有啲針對性安排，令到入境旅行團嘅團員咧，呢啲旅客咧係可以只係需要喺機場做一次嘅核酸，然之後咧 每天都要做一個這個快測。咁我覺得咁喺運載上嚟咧，即係團進團出先有個意思嘅，否則嘅話咧，其實團進團出同一般嘅散客都冇乜分別噶啦。 嗯嗯，我以为其实核酸检测是其中一个阻碍旅客或者唔吸引他们来香港的一个很大的因素，但听你这样说似乎又未必是很关键的，你讲吗？ 嗱，核酸检测即系我谂整体来讲，其实整个香港的即系我哋对外即系防疫的呢方面的措施来讲咧，当然是一个即系游客会最关注的一个措施啦。咁即系佢嚟到，老实讲，每一个客人嚟到都希望能够自由地去進行佢嘅活動啊，去參觀佢喜歡嘅地方啊，去佢中意嘅地方玩啊，去食啊。咁呢啲即係食住行遊娛購可以自由地進行。咁呢個當然係旅客嘅一個絕對係一個即基本嘅一個期望啦、啊。咁、所以你話核酸檢測對呢個遊客冇影響咧，肯定會有影響嘅、啊。即係如果大家都期望，當然係絕對係完全唔需要做核酸檢測。可能一下子去到全部呢、這個快速檢測呢、這個會更理想啦，但係似乎政府即係喺呢個一路都講即係唔再講零加零好或者零加幾好，其實呢個我覺得即係講唔講係其次嘅，反而係即係我哋點樣俾到一個外界一個信息啊，我哋係真係香港回來了啊，我哋嗰、那個對外呢方面嚟講咧。即係我哋係嗰個限制係越嚟越少啦，呢、這個信息要清晰，同埋咧，我都講緊係其實而家大家講緊話零同埋第二日要做核酸檢測呢、這個講法咧，我覺得都係較為容易混淆嘅。其實如果從我哋團嚟講咧，即係現時我哋而家講緊嘅第二日咧，其實已經係講緊係即係旅客係入咗境之後嘅第三日嚟㗎啦。所以應該準確嚟講咧，應該話旅客嚟到香港需要隔日做一個核酸檢測，咁啊，只係需要做兩次，咁就會準確少少啦。但如果我哋團進團出咧，其實本身係由指定嘅旅行社，同埋又有指定嘅行程，又有指定嘅呢、這個導遊去管理成個團。咁喺呢方面嚟講，我覺得政府係有條件可以即係再進一步係讓旅行團嘅團員咧，只係需要喺機場做一次嘅核酸。然之後又用每日用一個快測嚟做一個咁嘅試點啦。咁其實三日兩夜、四日三夜嘅團友咧，其實如果你話要佢喺佢嘅行程裏邊第三天去做多一次核酸咧，其實意義不大嘅，因為三日兩夜嘅話，第三日已經係離境噶啦。就算四日三夜都好啦，即係你第三日要佢去做嗰個核酸，跟住第四日佢離境，其實可能都未收到嗰、那個核酸檢測結果，佢已經離咗境啦。咁所以呢個做起上嚟都未必有太大嘅意義。咁其實如果每天有個核酸，即係有一個快速檢測嘅一個咁嘅要求，我相信已經係非常之穩妥嘅一個做法。所以呢度希望政府盡快公布有關嘅詳情啦，俾業界喺嗰個入境團呢方面能夠盡快取得啲突破。 其实团出嗰度而家系倾成点啊？因为反而即系而家整体嚟讲个有一啲嘅措施嘅优化啦，政府认为优化啦，咁似乎都有影响到一啲旅客嘅。就算推团进团出嗰个嘅着数，好似又唔系真系争好远。同埋你头先提到一点啊，就话系咪可以做一次咧？净系喺抵港当日做一次核酸就够咧？咁其实政府都有讲到话，因为今次点解会系用两次咧？就系因为八成输入个案喺抵港第二日或者即系你抵港嗰日就叫第零日啦，跟住第一日啦。佢講嘅第二日，即係你頭先所講嘅第三日啦，就係話已經咧係第二日或者以前咧係已經呈陽性，即係有一個嘅科學嘅數據去定。你頭先提到話係咪可以做一次就夠咧？咁係咪可以有足夠嘅即係科學嘅數據支持去做呢一樣嘢咧？政府又會唔會批准咧？你覺得？ 嗱，其實業界一路都期待政府盡快出呢個詳細嘅即係團進團出嘅呢個指定安排嘅詳情啦。咁我哋一路都係有好明確嘅訴求同政府講，即係其實本身客人如果團進團出入嚟嘅客人咧，都係一個好短暫嘅逗留。咁其次嚟講，其實我哋喺成個團嘅管理上嚟講咧，即係基本上係你食飯又要用指定嘅一啲即係分隔嘅一啲嘅空間。咁亦都有我哋嘅導遊係即係每日睇住啲客人，亦確保佢有做嗰個快測。咁頭先其實梁醫生都講啦，其實如果你入境嗰度你做咗個核酸，跟住如果你係一路 keep 住用嗰個快速檢測嘅話咧，其實都已經係非常之穩妥，因為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政府尋日起又進一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其中漁護署轄下嘅一啲露營地點啊，41個就由前年7月起咧係關閉，咁啊，尋日重開翻啦。咁另外政府喺上個禮拜四咧宣布8類處所咧係改列為被動查核嘅疫苗通行證處所，即係話黃碼嘅人士都可以入去嘅。當時政府就話咧，如果嗰個嘅戲院啊係唔准飲食，以及咧嗰個嘅公眾溜冰場係唔准除口罩咧，啲持黃碼嘅人士一樣可以入去嘅咁。不過前晚咧就有一個更新嘅説法啦，更改嘅安排啦，就話咧劃一啊，唔准一啲咧係拎住黃碼嘅人士咧係入去溜冰場同埋戲院，係不論佢係咪准飲食啊，不論佢係咪除口罩啦，總之溜冰場同戲院持黃碼嘅人士都唔准入去啦咁。政府的講法就是話呢個改動是因應有市民和傳媒反映原有的安排混亂的咁。實際情況你自己又同不同意呢，在公布完一些措施之後到差不多實施的時候有一些新的做法，定是都是叫做吸納了一些意見呢？講下你的睇法。1872311，有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陳海欣，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陈海欣。刚才提到话在礼拜三晚咧，系有一个更改嘅说法咧，就喺戏院同埋溜冰场嘅，就系话维持翻主动查核啦。皇马嘅人士咧，即系不论佢本身系咪入去即系戏院食嘢啊，或者系溜冰场系咪可以除口罩咧，皇马人士咧都系唔可以入去嘅。点睇呢个更改嘅措施咧？又？ 我想呢，因为呢我是有份在立法会里面讨论，所以我都想给一个全面的画面给各位听众和观众知道的。其实呢是这件事呢在上个星期11月10号上个星期四晚呢，其实政府出稿就公布呢一系列呢，即是有哪些场地呢就是放宽那个社交距离措施，就是由主动查核变成被动查核的。当其时呢星期四晚出的篇稿呢的确呢就是写了公众溜冰场呢它是当是在这个的游乐场所里面呢是主动查核变成被动查核的。但当时的稿亦都写明，就是说如果那个公众溜冰场是容许啲运动时候呢是不佩戴口罩呢，就不可以啦，就仍然要做主动核查啦，就不可以豁免啦这样。咁其實呢喺出咗新聞稿之後呢，星期五又咁啱啦，而家今日星期五啦，正正就係一個星期前呢，其實都有啲傳媒討論咗呢個焦點。而當日呢咁啱我哋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呢喺10:45亦都有會議嘅。當其時呢我哋係有討論過呢一個嘅題目，亦都係我自己作為副主席呢就係、是、想局長就去說明清楚啊，究竟喂邊啲冰場係可以，邊啲冰場係主動查核，邊啲冰場係被動查核啦，好似個個冰場都可能有機會俾運動員戴口罩㗎喎，淨係分時段啊等等。咁而喺嗰個衛生事務委員會裏面呢，咁局長都話啊，其實如果唔戴口罩嘅話呢，我哋都係需要去主動查核嘅。咁、而喺個會議完咗之後呢，其實我就拿住政府嘅新聞稿俾佢睇，我唔係喎，你個稿呢就寫住溜冰場都其實係可以變被動查核，只要佢係要戴口罩就得啦。咦，咁局長就咦咁樣係真係唔好清晰喎咁樣。呢件事上個星期五嘅，咁其實昨日啦，咁跟住政府亦都有開記者會，而嗰個實施嘅日期就正正喺昨日嘅。如果你問我，我覺得咧政府咧其實真係有聽到市民嘅意見，就係、是、冰場原來可以唔戴口罩嘅咧，就係、是、要主動查核。電影院如果有嘢食又要主動查核，但有某啲地方又被動查核咁樣，其實真係會有啲混亂嘅。咁所以呢就喺尋日實施之前佢哋就進行咗呢個修正。咁大家就會話喂會唔會點解最尾實施嗰陣時先公布講啊，咁我都希望大家都睇一睇啦。咁因為昨日政府都開咗記者會嘅，咁所以其實傳媒啦，我哋都有機會可以喺嗰個記者會裏面嗰度，即係都希望政府釐清翻。但如果你問我對外向公眾市民發放嘅消息咧，政府係可以有空間咧係去改進嘅。但係我都一定要強調翻，因為喺立法會嘅討論啦，或者同政府討論嘅過程裏面咧，我諗大家都明白，未必係每位市民啊，或者其他外面可能了解到，但係今次政府真係聽咗意見先嚟做呢個修正嘅。咁所以喺我睇到嘅咧，就係佢願意聽到坊間嘅聲音去改。不過喺發布呢個修改嘅裏面，你話有冇個空間可以改進咧？我覺得係可以嘅。 你覺得市民其實你唔理解呢一啲嘅改動，或者所謂主動查核啦，邊啲係被動查核啦？喺新安排之下，市民係了唔了解，或者識唔識得分嘅咧？咁 嗱，如果你叫我去叫啲市民去詳細啲理解咧，如果喺上次上星期嗰篇稿咧，係的確難以理解嘅，因為點解咧？有啲就算冇戴口罩嘅地方都可能係被動查核，但係經過今次嘅修正，政府修正翻公眾遊樂公眾溜冰場同埋電影院咧，仍然係要有主動查核之後咧，其實條界線就清晰好多。咁我喺度可以即係都琴日啦，副局長或者我今日我都俾個 tips 俾大家啦。其實你可以睇到幾時係要主動查核，幾時被動查核，其實都係幾睇你嗰個場地有冇一個風險嘅，就係冇戴口罩嘅風險啦。咁所以你見到而家咧，一般嘅食肆啦、酒吧、酒館、浴室、健身室、溜冰場、電影院，而即係電影院淨係有飲食嗰啲，譬如可能你食下炮谷啊嗰啲啦，派對房間啊、美容院啊，其實你諗一諗，其實只要嗰個場地有機會除低口罩嘅咧，其實就需要主動查核嘅。但如果其他啲地方，譬如好似我哋而家街市咁樣啦，我哋就可以係變翻係被動查核嘅。咁、所以咧，我都希望啦，市民，我都明白，其實每一啲嘅法例改動咧，都會有一個適應期嘅。咁我都希望政府其實都可以做多一步嘅。其實琴日都做咗嘅喺網上面，不過可能咧就要再大家幫手宣傳下啦。就其實可能要整一個表列俾大家睇。咁可能個表列大家就會睇得清晰啲，即係譬如你個表有咩改動加入去咁樣，咁就唔係我哋就咁好似頭先咁，我一輪嘴講咗咩餐飲啊、酒吧、浴室，咁可能有個表俾大家，甚至乎我哋個安心出行都可以進一步嘅。嗰啲表其實你可以當為一個資訊信息，喺安心出行大家唔知嘅時候，咪撳翻個安心出行睇一睇。哦，呢、這個係被動查核，呢、這個主動查核嘅。咁同埋咧，好多時主動查核都係有部機，我諗大家都慣咗啦，因為好多人都會去食肆啦，其實都有部機去幫你掃嗰個嘅疫苗通行證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由有戴口罩同冇戴口罩呢個方向咧，去界定究竟邊啲可能係主動查核同被動查核啦、 實際嚟講，有一啲嘅處所由主動查核變咗被動查核，對於市民喺個便利嘅程度方面，其實係幫到幾多少呢？ 我諗其中我諗對旅客方面啦，因為咧有一啲嘅地方啦，即係譬如百貨公司啊，或者可能有一啲嘅公眾娛樂場所啊咁樣，咁即係譬如好似係主題公園啊、博物館呢啲咧，咁之前都係由即係主動查核變成被動查核嘅，咁譬如髮型屋咁樣啦，咁我諗對市民嚟講咧重點都係要打齊三針，因為佢只不過係分別。個最大嘅分別純粹係有冇人一個去主動去查你，同埋嗰個譬如好似嗰個食肆咁，佢哋亦都要負上一定嘅刑事嘅責任喺度。咁被動查核，我諗點都會便利咗啲嘅，因為可能因為咧，如果你係皇馬嘅人士咧，被動查核係皇馬人士都可以進入啊嘛。即係譬如可能你啱啱去完旅行翻嚟，你係皇馬嘅，咁你想剪個頭髮，咁而家係都可以嘅，只要你都翻個安心出行，咁你仍然係可以入去嘅。咁所以放寬點都係我諗市民都會支持嘅，只不過放寬嘅時候，大家會覺得有啲無所適從，或者個信息唔係好清晰。反而我覺得係政府要重點喺呢一方面，點樣令到放寬嘅時候呢啲咁多嘅處所，要令到大家明白呢一點，反而最重要。 早前特首就講到就話會不斷係優化啦，佢說法就係優化零加三方案啦，就即係唔好再講話零加幾多啦咁。從一個資訊上面嘅發放嚟講，會唔會所謂零加零其實你零加三再優化，可能就算市民都未必好清楚嘅時候，點樣期望一啲海外嘅旅客係清楚呢？因為都涉及到佢哋嚟香港都有一段時間係皇馬咁樣，可能會唔會就係所謂零加零，就算可能同零加三嘅優化未必有好大分別，但係釋出一個對外界嘅信息，就係可能香港嘅復常去到某一個階段啦，咁會唔會喺資訊發放或者釋出信息方面，喺零加零會更加係清晰咧？又 嗱呢個我某程度上面係認同嘅，即係會俾人覺得香港究竟而家係咪已經係完全復常啊？或者我哋對外嗰個開放嗰個情況又係點啊？咁樣不過咧。作為政府啦，即係我哋試下都從我都試下從佢哋嗰個角度方面，譬如好似尋日咁啦，又突然之間突破咗8000宗啦，又有12个人過身啦咁樣，咁所以佢每行一步咧，我相信佢哋真係要好小心，因為佢哋唔想突然間又再反彈又收緊，因為放咗佢哋就唔想再收緊。 咁所以咧，如果喺即係譬如零加零呢一度咧，我諗大家都係着眼點就係、是，誒係咪可以完全開放我哋關口對外咁樣？咁啲旅客咪好清楚啦咁樣。我諗係因為而家我哋嗰個數字同埋變種病毒咧嗰個影響咧都有少少反覆嘅。咁所以政府就會行一個比較謹慎啲啦。而且我哋內地亦都希望同內地通關，我諗呢個都係一個考慮點嘅。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對於旅客咧，真係要好教香港咧政府一啲咧駐海外辦事處嘅同事啦，同埋喺入境甚至乎喺飛機上面咧，係要通知旅客究竟而家我哋香港嗰個措施係點嘅。因為譬如好似下星期咁，下星期一廿一號又有啲改動啦咁樣。咁如果從旅客角度嚟講咧，就係、是、好似有少少難適應嘅。咦，上個禮拜係咁，今個禮拜係咁，但係因為復常都點都有一個步伐啦。而家政府都講到明，佢哋唔想一步就放到鬆曬，咁所以呢啲中間嗰個適應期咧，係要有啲時間上面要大家要睇下點樣去處理得比較好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海欣，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係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嚟嘅，休息一陣。 啲人話咧做 gym 同埋踢波咧就唔會生得高噶啦，係咪真㗎？ 一日可唔可以食超過兩隻蛋呢？ 大家好，我是 Kelvin Zhang， 眼科专科医生。 我是侯君祥，皮肤科专科医生。 我是 JC， 营养学家。 我是 Dr. Eric Poon， 我是一位运动科学系博士。 我是颜宝伦，全科家庭医生。 我是 Dr. Clara Wong， 骨科专科医生。 健康资讯长知识，精灵医学 Take away。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步直播。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知道你究竟可以在哪里看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政府就提到話一啲抗菌素耐藥性嘅情況就話係被視為全球醫療同埋經濟一個嘅重大威脅。所謂抗菌素就係、是、佢可以係滅咗一啲致病細菌啦，但如果濫用嘅時候咧，會出現一啲問題嘅，唔單止會殺死一啲身體入邊一啲正常細菌啦，亦都會增加嗰啲耐藥細菌嗰個滋生風險，即係嗰啲耐藥細菌咧係越嚟越難係。打敗佢哋啊！啲病係越嚟越難去醫療噶啦，咁樣咁啊！政府尋日咧就公布咗一份咧叫《香港抗菌素耐藥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咁入面咧都有涉及一啲嘅措施話要做，包括就係話考慮修例啦，要求供應鏈以電子形式記錄一啲抗菌素處方嘅資料啦。譬如一啲安老院舍展開全港除菌計劃等等啦。咁嗱，而家呢啲抗菌素嗰、那個情況係去到點咧？而呢一個嘅行动计划又帮到几多咧？入边啲措施，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陈先生你好， 不如先简单讲一讲抗菌素同大家一般认知嘅抗生素有啲咩分别，或者个用处系啲咩嘅咧？ 系嗱，抗菌素咧都系一啲药物嚟嘅，即系我嚟杀死一啲微生物，即系边有害嘅微生物，例如一啲病毒啦、细菌啦，或者我哋叫做真菌啦，同埋啲寄生虫嘅。咁咧，一般嚟讲，呢啲所有药物去杀呢啲头先讲到嗰啲微生物咧，有害嘅微生物咧，就叫抗菌素。咁但系当然啦，市民听得最多系抗生素。嗱，抗生素咧就一定我嚟杀细菌噶啦，就唔系我嚟杀病毒嘅。 咁啊，喺呢一啲抗菌素耐藥性，頭先有提到呢個情況咧，係咩時候會出現咧？所謂濫用係去到乜嘢時候會出現呢一個耐藥性嘅情況咧？ 嗱，喺抗菌素之中咧，就包含有抗生素啦。頭先提到抗生素即係殺滅細菌嘅，咁就包含咗啲咩咧？即係譬如話，我哋愛嚟即係有啲感染啊，譬如去咗醫院度有啲細菌感染啊，或者我哋叫做譬如話大腸桿菌感染啊，呢啲都係要用到抗生素嘅。咁一般嚟講咧，喺社區咧，其實用抗生素都用得最多嘅。咁如果睇翻政府嘅報告啦，喺2021年用得最多抗生素去殺細菌嘅咧，就係私家醫生啦。啊，跟住當然係醫管局噶啦，就然後就社區藥房啦。啊，咁所以咧，其實而家最大最頭痛咧，都係啲濫用抗生素或者一啲唔適合使用嘅抗生素，而導致有啲耐藥性。咁呢啲細菌咧，有機會咧殺唔死咧。 咁我哋將來咧就好難會有啲藥物去再去醫治噶啦。 即係簡單講，係咪話出現一啲抗菌素耐藥性，就我就即係變咗啲醫生就難咗去用某一啲藥，變咗可以揀嘅用藥就少咗，係咪可以咁講？ 係冇錯，就因為其實嗰啲細菌就好聰明嘅，咁就佢嗱當然啦，你正確使用。同埋個量啊，同埋邊種抗生素啊，去殺嗰啲特別嘅細菌咧，係冇問題。但如果真係濫用或者用得不當咧，呢啲細菌咧就會生存，同埋慢慢因為佢個基因變異咧，佢就會產生一啲抗藥性。咁而啲抗藥性咧，要將來要殺呢啲細菌咧，就要用到好大劑量，甚至乎要用一啲我哋最後把關嘅抗生素先殺得死佢。 即係所謂濫用，其實係出現喺邊一個環節咧？係一啲施藥者即係用藥嘅人啦，定係本身病人自己出現嘅導致？ 其實嘅濫用抗生素就會係好廣嘅。咁一般嚟講，如果我哋睇翻社區啦，因為社區用得最多就係私家醫生啦嚇。咁但係點解會用咁多呢啲抗生素呢？其實好多時都係啲市民就話啊，我有啲感染或者我有啲上呼吸道嘅感染，就要求啲醫生開啲抗生素俾佢。咁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導致即係、就是、用咁多抗生素。咁第二樣嘢咧就係畜牧業啦，即係尤其是食用嗰啲譬如牛啊、豬啊啲畜牧業用濫用抗生素，令到佢哋啲即係減少嗰啲動物嘅死亡，咁都會由呢個食物鏈咧傳翻俾個市民人類嘅。咁呢啲咁嘅抗藥性細菌咧，如果處理即係處理啲肉食不當啊，或者生肉不當嗰時候咧，就食咗之後或者傳有啲傷口掂到呢啲抗藥性嘅細菌咧。都會將佢帶喺身體，咁而呢啲細菌咧就會喺身體繁殖噶啦。 根據數字嚟講，2021年咧，香港嚟講都係用得最多抗菌素咧，就係供應俾私家醫生嘅。咁嘅其次就係話醫管局啦，同埋社區藥房。不過就話喺2020至到2021年間，即係疫情期間咧，一啲抗菌素用量咧明顯下降，尤其是咧就話喺私家醫生同埋一啲社區藥房嗰度嘅。但反而就醫管局嗰邊嗰個抗菌素用量就未見到話一個顯著嘅下降。你理解到？點解會咁咧？即係反而喺醫管局方面就冇特別話用少到抗菌素。 咁當然啦，醫院都係一個好緊要嘅機構啦。就因為入侵嚟嗰啲都係啲高危人士、長者啊、長期病患者啊，咁所以咧佢哋用個量咧其實就穩定嘅，因為佢哋入到嚟，譬如話人口老化，啲長者如果年紀大，個免疫系統差，就好容易有感染，或者你安老院舍如果個環境即係控制得唔好咧。即係嗰個嘅感染控制得唔好咧，就容易啲會有啲細菌感染。所以喺醫院咧嚟講咧，都係一個把關咧去治療呢啲感染嘅疾病。所以用嘅數量咧都比較穩定或者係冇減少嘅。不過最緊要一樣嘢啦，係咪合適使用咧？所以點解醫院會有一啲我哋叫做抗生素導向計劃，即係有一啲我哋傳染病專科醫生啦，同埋加埋臨床藥劑師咧，睇翻佢哋用嘅抗生素係咪合理。如果唔合理咧，早啲介入就會令到佢用得即係比較合適啲嘅。 而家整體嚟講，你點睇私家醫生同埋一啲社區藥房去處方一啲抗菌素嗰個比例，或者個用量係咪有過高嘅情況咧？ 嗱，無可否認，即係私家醫生都係主要都係用抗生素嘅地方啦。咁就最緊要教育市民就喺醫生嗰陣時候上呼吸。 崔俊明。孫俊明的電話可能要再找回來先。剛才孫俊明就是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跟我們講到有關於這個抗菌素的香港抗菌素耐藥性策略和行動計劃。其實剛才都提到有一些優先的措施會做的，包括就是會修例，考慮修例要求一些供應鏈以電子形式記錄抗菌素處方的資料，和安老院那裡展開是全港除菌計劃等等。你有冇都關注到呢啲情況咧？有關於一啲抗菌素嘅用量咧，咁頭先都講到啊，同一般抗生素有啲咩唔同咧？咁抗生素其實就係其中抗菌素包括埋喺當中嘅咁。阿崔俊明喺電話旁邊啊，有早晨， 係你好，早晨。 係頭先講到嗰個比例就係社區藥房處方抗菌素同埋私家醫生嗰、那個，你繼續講下先。 係冇錯，就嗱無可否認嘅社區啦，同埋藥房都會用得比較多抗生素嘅。咁市民要睇醫生嗰陣時咧，要記住咧，上呼吸道感染咧，其實成年人九成都係病毒感染嚟嘅，所以就唔應該用抗生素嘅，就唔好叫醫生開一啲抗生素或者消炎藥俾自己用啦。第一， 第二咧就有好多市民咧好中意揸住自己食剩嗰啲抗生素咧走去配，嗯、就諗住唔使睇醫生，或者買一啲藥膏啦、抗生素嘅外用藥膏啦。嗱、呢樣嘢咧其實助長犯法嘅，因為藥房有機會或者藥店有機會啲售貨員咧都會賣俾市民。咁其實咧市民唔好咁樣去做，因為咁樣做第一唔係對症下藥啦，可能會唔啱啦。第二最緊要一樣嘢咧就其實啲抗生素唔係全部感染都啱用嘅。如果咁樣做咧，會大大增加自己身體耐藥性嘅細菌，咁有機會佢感染嗰陣時候咧，將來就會好大件事，就係冇藥用啊，或者自己好難醫治到啊。 嗯，我補充少少，因為而家譬如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啦，以及係抗生素條例之下咧，未經註冊醫生啦、牙醫啦，或者係獸醫處方係售賣抗菌素咧，係屬於違法嘅情況。所以頭先講話犯法係呢一個情況啦。咁 冇錯冇錯。 咁而家今次喺呢一個嘅計劃入邊啦，都提到有一啲嘅做法嘅，譬如話而家目前嘅法例咧就冇要求一啲藥房賣咗一啲抗菌素產品之後咧保留剩餘嗰個貨量記錄啊，咁導致有關部門咧就算去巡查都未能夠憑住比較實質啊個存貨量咧同埋交易記錄咧去判斷有冇一啲違規賣抗菌素嘅情況嘅，咁就話咧考慮修例規定啲藥房咧係用電子方式嚟記錄相關呢啲產品，你覺得有冇用咧？ 這個好大幫助啦。咁電子嘅意思咧，即係無論佢入貨啦，就是、或者賣俾市民嘅數量啦，同埋剩餘嗰個幾多貨喺個自己嘅藥房裏邊啦，都清清楚楚都有個數目，變咗佢係要即係匯報翻呢啲數據啦，俾衛生署。咁衛生署一個巡查嘅時候咧，可以睇翻呢個數量係咪即係喺正喺鋪頭嗰陣時個數量係一致啦。咁當然呢個係可以幫到手嘅，因為同埋佢個來源啊最緊要，究竟佢啲抗菌素嘅來源啊，或者啲外用抗生素藥膏啊，喺邊度買翻嚟啊，用咗喺邊啊？咁同埋你賣咗俾市民咧，一定要有呢個處方噶嘛，同埋有藥劑師去監管售賣，咁可以睇到成個供應鏈咧係咪真係合法同埋合情理咯。 嗯嗯，其實另外都仲有啲建議啊，就包括咧，譬如話喺安老院舍入面啦，有一啲嘅個案就係呢個產炭青梅稀梅腸道桿菌嘅一啲個案增加，咁就話情報桿由2016年40宗去到上年咧係500多宗嘅，咁啊形容係多重耐藥性微生物咧喺院舍蔓延趨勢，就話令人憂慮。呢個情況咧，轉頭都想同阿崔俊明再講下，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9點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傾啊，好嘛？ 好啊， 好啊。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講到頭先針對嗰個情況有一啲嘅新嘅建議嘅，1872311。 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信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公布新增8052宗新冠确诊，创近月的新高，再多12人离世。政府同时宣布放宽海外及台湾入境旅客抵港之后核酸检测的次数由原本的4次减为2次，主要是取消底部之后的第4和第6日检测，即日生效。政府解釋，雖然過去一個星期輸入個案輕微上揚，但是仍然在可接受範圍之內，加上變異病毒株的潛伏期較短，因此可以作出相關調整。信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報導就提到，政府公布放寬入境後的強制核酸檢測次數，有旅遊業界人士表示歡迎，認為對計劃外遊的市民有一定的推動力，但對入境旅行團的幫助就不大，因為通常來港的3日2夜旅行團在第3日已經離港，本來已經不需要進行計後的檢測。有檢測承辦商表示，核酸檢測次數由4次變為2次，自然點都會少一半人。是《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疫苗通行證在本月30日起要求年滿18歲市民需要接種最少3劑新冠疫苗才可以進入食肆等處所。醫務及衛生局昨日公布，下個星期二起已經開始打針的持免針紙人士，可以在未符合疫苗通要求期間獲發過度疫苗通行證繼續進入處所，預料大約有50000人受惠。關注病人權益的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就質疑太遲推出，他說當局連番強調部分人只是會在短時間之內不適合打針，正常的邏輯推論之下都應該能夠預示會有人趕不及打針。明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防止虐待兒童會昨日公布求助及親子支援熱線 在今年度一共接获1136宗举报和咨询，当中有168宗是怀疑虐儿个案，涉及202名儿童以及194名怀疑施虐者，超过一半虐儿个案涉及身体虐待，而心理虐待和性侵个案就各占超过一成。至于怀疑施虐者有194人，其中129人即是六成半是家庭成员，以母亲占最多。经济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滥用抗生素的情况普遍，政府推出新一份香港抗菌素耐药性策略及行动计划，指出目前的法例并没有要求药房在每次进行抗菌素产品交易之后要保留剩余货量的记录，因此当局会将是修例规定以电子方式有系统记录抗菌素处方以及配药资料，确保供应链妥善保存记录，打击无处方之下售卖抗菌素的问题。《東方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在曼谷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並且在曼谷會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習近平強調，歷史、台灣等重大原則問題涉及兩國關係、政治基礎和基本信義，必須重信守諾，妥善處置。中國不干涉別國內政，亦都不接受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干涉中國內政。《文匯報》報導。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特区政府推出三项的防疫新政策，一就是落实早前宣布的部分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二是宣布自本月21号起优化入境旅客的检疫措施，三就是预告下个月开打二价疫苗，并且是推出过渡疫苗通行证。社评说，清晰反映特区政府在推动复常方面稳扎稳打，有序推进防疫和发展经济两不误。大公报社评， 东方日报的政论说，减少抵港人士的核酸检测次数当然是好事，但对比亚洲其他主要地区完全没有入境检测规定，显然落后于大势，亦都同旅游业界部分立法会议员以至普罗市民希望完全取消入境检疫措施的诉求有大段距离，对海外旅客毫无吸引力，只会将更多本地市民推向外地旅游。东方日报政论，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亚太经济合作峰会，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代表团出席，宣扬香港回来了的信息。社评说，香港的角色已经转变，由港英时代服务西方利益为主的自由港，变为国家通往世界的门户，不能够只是看欧美，更加要放眼亚太，深化和东南亚以及拉美国家经贸合作，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的策略，促进本地重点产业发展。明报社评， 信報社評說，中共二十大之後，總書記習近平親自踏上國際舞台，展開大國外交，分別和多位外國元首會晤，表明不尋求衝突，但在G20峰會一個公眾場合，習近平就指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向媒體洩漏兩個人的對話內容，做法不合適，反映中加關係依舊存在不少有待化解的矛盾。信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大埔滘段去翻大埔方向，近住新翠山庄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都比较车多，大家经过要小心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都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隧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喺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就喺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公路出返九龙就喺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单车馆。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 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仲有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系挤塞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翻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科学园。屯门公路出九龙近小榄一段车多。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住回旋處擠塞，龍尾就喺屯門騎術學校。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東涌裕東路回旋處九龍方向。好啦，我哋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 考虑的问题最好可以作一个360度的思考。在一个服务性行业来讲，你的对象是一个客，你要从客人的角度出发。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陈志辉、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5点到6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大麻是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2022年11月18日，下周一起入境人士核酸检测减至两次， 新增8052宗确诊，伏必泰二价疫苗目标下月接种。 本港失业率进一步回落至3.8%。 中日双方团队经磋商后，就稳定发展双边关系达成5点共识。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有講到有關於抗菌素，包括啲抗生素啦，係如果濫用嘅時候會出現一啲細菌，令到佢哋有耐藥性嘅呢啲細菌會出現啦。咁啊，政府亦都公布咗新一份嘅香港抗菌素耐藥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嘅一啲嘅措施喺當中啦。咁繼續同阿崔俊明傾下，崔俊明就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早晨。 係你好，早晨。係 頭先都講到話喺院舍入邊係咪話都有一啲嘅多重耐藥性嘅微生物喺？院舍入面蔓延啦，你睇文件入面系咪都有啲嘅数字睇到？所谓嘅蔓延嘅情况系涉及个别嘅菌啦，定系都有好几种嘅菌喺院舍入面出现嘅呢啲耐药性嘅菌？ 系嗱，就主要咧喺安老院舍咧个耐药性嘅细菌咧，我哋叫金黄葡萄球菌嘅。咁、那个数据都睇到啦，即系有30%嘅长者咧，其实都系带菌嘅，包括带一啲即系金黄葡萄球菌啦，同埋一啲耐药性嘅金黄葡萄球菌嘅，咁所以呢啲都系我哋要担心，同埋或者一阵间想讲下有啲咩措施可以防止呢啲长者因为感染而导致入院咁样。 先讲个数字先，你头先话30%左右嘅长者都有带有呢啲头先讲嘅金黄葡萄球菌啦，嗰、那个嘅问题或者反映咗系啲咩啦，同埋系咪话今次嗰个嘅行动入边，即系嗰个计划入边都有提到一啲点样针对呢个问题去处理嘅建议咧？ 係啦，因為其實點解會長者會有咁多呢啲即係帶菌啊，甚至乎有啲耐藥性嘅金黃葡萄球菌呢？因為金黃葡萄球菌呢主要都係由傷口啊、分泌物啊同埋受污染嘅表面呢而傳染俾嗰啲長者嘅。咁當然啦，即係嗰啲員工嗰、那個即係嗰個消毒啊，或者佢哋處理咗一啲病人有感染嘅病人，會唔會冇洗手啊，而導致令到佢嗰啲菌傳俾第二個啊？咁所以呢啲咁嘅消毒嘅程序咧，一定要做得好，同埋要教育嘅。第二樣嘢大家知道啦，長者個免疫系統都比較弱啲，咁好多時可能有啲瘀傷啊、傷口，咁所以如果處理不當咧，都係由環境之中或者分泌物之中咧，都會傳染俾其他嘅長者嘅。咁所以呢啲都係喺安老院舍咧，即係一定要培訓啦，員工嘅培訓啦。 同埋呢個感染嘅控制啦，都要做得非常之好先得。 係咪話個計劃入邊都話喺院舍入邊展開一個全港除菌計劃咁？其中我就話見到一項就話啲院友啊係要用啲消毒嘅簡易去沖涼咁。呢個有幾重要咧？所謂除菌計劃，你理解係點樣嘅咧？ 係就睇翻啦，嗰啲長者個本身啊，頭先講到三成。超過三成嘅長者都有機會帶菌嘅，咁所以咧佢哋發現咧就係、是、如果喺佢嘅鼻腔啦，同埋喺皮膚嘅表面咧，能夠做一啲消毒嘅程序咧，可以大大減低佢呢個帶菌或者去消毒佢帶菌嘅問題。包括就係用一啲消毒藥水啦，去清潔鼻腔啦，因為其實好多時喺鼻腔裏面都揾到一啲金黃葡萄球菌啦，咁所以用一啲我哋叫必妥碘其實做手術嗰陣時候，我哋都用呢啲消毒藥水嚟清潔手啊或者皮膚嘅。咁另外每個禮拜兩次咧就清潔個鼻腔啦。另外咧用一啲消毒藥水咧隔日就幫呢啲院友咧去沖涼啊。咁咧就大大減低佢帶有呢啲咁嘅抗藥性或者耐藥性嘅金黃葡萄球菌咧。 另外報告入面都提到一啲食生嘢或者即食食物呢都可能會有一啲多重耐藥性嘅微生物喺入面嘅咁。其中就話食環署會探討喺賣生蠔等等呢啲高風險食物嘅牌子入面呢加入一啲中谷喺入面向啲消費者提到嘅。另外都話呢會按年發布一啲即食食物嘅抗菌素耐藥性資料。其實所謂即食食物係咪主要都係就係講啲生嘢呢 是啊，冇錯。其中點解要有食環署呢？其實除咗頭先提到啦，醫院啊或者社區方面要大家一起合作。另外食物方面嘅處理咧，就尤為其重要嘅，即係尤其是啲魚生啦，或者一啲生冷嘅食物啦。咁當中如果處理不當咧，都會有啲耐藥性細菌咧可以傳到俾人哋嚇。咁因為你透過食物啦，或者食呢啲食物嗰陣時處理不當咧，都會有機會。可能傳到去傷口啊，咁呢啲都係要小心嘅，所以點解今次都要食環署，甚至乎漁農署啊、衛生署啊、醫管局啊，都一齊要參與呢個計劃嘅嚇。 OK，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同你傾到呢度。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講到有關於一啲抗菌素嘅情況，同埋呢個最新一份香港抗菌素耐藥性策略及行動計劃嘅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一個嘅情況，同啲宗地都有關係。而家所謂即係講宗地，就通常都係一啲新界一啲，因為以前係做農業嘅，後屘就冇做啦，咁啊改為做一啲唔同用途嘅一啲前農地。咁政府所講啦，文件所講都話香港大部分嘅宗地都是有一些活躍的經濟活動是在做的，不過他們都可能很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可能那個地的形狀都很不規則，就是如果要開發個別的宗地，或者會涉及的成本高昂的配套和一些基建的設施，就政府當局已經制定一些措施去善用土地的以善用土地的方式去容納或整合一些香港仍然有需求的宗地作業。當局就說在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以及元朗南新發展區是預留72公頃土地是用來發展多層樓宇及現代物流設施，去重置一些受影響項目嘅一啲嘅宗地作業啦，咁用一個多層樓宇去處理而家喺宗地做緊嘅一啲經濟活動，你自己點睇咧？1872311，暫時就話有五幅嘅用地係可以起呢個多層大廈嘅。頭先提到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及元朗嗰度咧，洪水橋及下村新發展區就有兩幅，元朗嗰度就有三幅嘅咁。主要做一啲物流同埋汽車維修業，你同唔同意咧？或者有冇其他宗地嘅用途，你覺得都可以放入去呢啲多層大廈嗰度做嘅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會唔會你自己又係住喺當區嘅？對於一啲宗地發展點睇咧？1872311，電話旁邊咧就有捷興車房負責人陳君林，早晨。陳君林，我的電話可能要再聯絡翻啦。咁陳君林咧，其實本身咧就係做開車房嘅。咁根據資料所講咧，佢都係今次如果係要涉及到收地啦，收啲宗地嘅作業嘅時候咧，佢哋嗰個車房咧都係喺當中嘅咁。佢哋嘅車房位置就係話喺新慶村嗰邊啦。不過嗰一個情況就係，如果收咗地，係咪可以即時安排到入去呢一啲嘅多層大廈嗰度咧？轉頭翻嚟同佢傾下。電話旁邊翻翻嚟啦，陳君林，早晨。 早晨， 你是捷興車房的負責人是吧？ 是的，是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講下，剛才我都簡介了，就是因為涉及到新界北部都會區的發展，所以就收一些宗地發展的。你的車房其實是屬於哪一個位置？是不是屬於要收的範圍來的？ 是啊，我是南地新庆村那里的，那我们就被人收了将会起公屋的。 嗯嗯，有没有最迟几时要收，有没有通知你？ 他收的时间是2025年。 2025年，即是还有3年左右。有没有这段时间跟政府有谈过有什么搬迁的方案或者赔偿的方案是给你们的？ 咁暫時就同副局長、發展局個副局長傾過，咁佢我都了解過個多層個工業大廈嗰個 timeline 啦。咁溝通完之後，佢哋話其實佢哋2027年，佢哋計劃2027年係會起好嘅。咁我哋就2025年會俾人收，咁應該我哋就接納唔到去搬過去嗰度噶啦。咁有冇其他方案？咁我之后要睇下，再同政府沟通睇下有冇其他方案咯。但系 so far 嚟讲，2027年起好，我哋就应该就讲唔切入去噶啦。 嗯，嗱，讲个时间差嗰、那个我哋稍后少少再讲。我想先了解你头先话发展局方面系有同你哋系倾过，有讲过呢个多层大厦嘅，系咪讲个多层大厦成栋全栋都系攞嚟做物流同埋汽车维修，会唔会涉咗其他嘅用途喺入面？同埋有冇再讲多啲所谓嘅详情系多层大厦系点样做咧？ 呢、這个就冇噶，冇讲，因为我哋一諮詢發展局的時候，咁大概上個時間都跟我哋夾唔到啦，咁就冇詳細講啦。同埋嗰陣時係早一個月前，我諗都暫時嗰陣時都未公布話啲詳細啲資料嘅，係咯。 即係其實如果個時間係啱，你哋係可以覺得搬入去多層大廈都可以做到你哋而家喺中地上面做嘅工作嘅，可以冇問題嘅，呢個係嘛？ 应该冇问题嘅，咁就梗系唔好咁高层啦。咁始终我做汽车行业，咁冇理由啲客人会使十层楼高咁样上嚟噶嘛。 但如果佢多层大厦，总有机会可能有啲系安排咗高层啲，有啲低层啲嘅。 系啦，系啦。咁呢个详细资料就唔清楚啦。但系 so far 嚟讲，据我了解，我哋个时间个 timeline 系入唔到去啦。系啦，总之唔适合我哋用啦。 嗯，你有冇即时反映呢一个情况咧？个时间上面争嗰两年喎，咁。 咁其实有反应嘅，咁就咁佢始终佢都要起，咁样咁我都冇办法叫人哋快啲起好俾我咁。系啦，我睇下，我尽量睇下将来同佢哋去沟通嘅时候有咩其他方法帮到我哋啦。系啦，但系始终两年。停業咁樣就對公司都冇乜著數啦，係啊。 有冇反而提出一個要求啊？真係想有所謂即係無縫交接喎、啊，你有個地方俾我搬過去，我哋先至離開啦。有冇提出過呢一啲？可唔可以考慮咧？對方有？ 有啊，有提出過，梗係有提出過啦。呢個係最好嘅方案啦。咁因為香港起公屋有呢個需求，咁我哋要配合嘅。咁但係so far。政府就冇咩嘢方案提供到话可以无缝交接啦，系啦。 嗯， 最好嘅方案就系叫我哋自己揾地咯。 咁有冇啲方向咧？自己揾地，因为你自己揾地可能都系喺附近揾，或者都系属于新界北部嘅，可能都会之后面临一啲收地嘅情况嘅。咁 系啊，其实我哋做汽车行业咁。最接要點都要比較接近民居啦，咁唔可以話 off 民居30几40公里，或者30几40分鐘咁樣，啲客都唔會嚟。咁我都要比較接近民居嘅。咁你話我揾地大概上屯門區啊、洪水橋區比較接近民居嘅，佢都規劃曬收咗嘅。咁、我揾地係相當之難嘅，暫時。 是不是暂时未有一些目标是 未啊未啊未啊。 找不找到一件事呢，就算找到可能都未必是你原本搭地那个的租金来的，可能会贵了的嘛。这些位置会不会都要求或者提过说、啊、如果找到地方会不会有一些补贴是捱过这两年先，跟着到2027年就可以搬上去多层大厦了，有没有这样提过呢？ 没的、啊、一定要自我们自己找啦。佢哋個賠償補貼個方案係有本小冊子係俾我哋參考嘅。 咁嗰本小冊子真係成件事係未明確嘅，因為佢個收地個價錢係浮動㗎嘛。咁、那個樓市而家一路咁下跌嘅時候，咁估計個收地個價錢係一路會跌嘅。 如果真係可能最差嘅情況，真係揾唔到地方搬嘅時候，你中間有嗰兩年，咁你就算你有心喺2027年搬翻入去個多層大廈嗰度係繼續營運啦，咁你啲嘢都要擺噶嘛，咁你呢段情況係點樣處理啊？定係根本係可能2027年搬唔翻入去咧？因為你揾唔到地方嘅時候， 因為如果要兩年嗱，佢講就講2027啫，我諗。应该会再迟啲嘅，系啊，咁你话两三年应该就等唔到噶啦，因为我啲机器啊、啲货啊、啲车啊，我冇理由摆喺我个租金会都算大嘅，咁冇理由等佢两三年，跟住之后再搬入去噶嘛。 Okay. 我一定要搵第二个地方做住先。系啊，咁我搬得一次，我唔会再搬第二次啦，两年内。 Okay.OK， 好，唔该晒陈君林，先同你倾到呢度。陈君林就系捷兴车房负责人啦，亦都提到佢而家嗰个地方咧，就系一个中地，系要面临收地要。头先佢形容系要起公屋嘅，咁啊，佢哋都有兴趣系搬入一个多层大厦嗰度营运一个佢哋而家做紧嘅一啲汽车维修啊、物流嗰啲嘅用途啦。不过就出现一个时间差嘅问题啦，因为政府话最快2027年先有呢一啲多层大厦，但系2025年就收起笪地啦。咁啊，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啊，有立法会议员刘国芬，早晨。 早晨啊，大家好，早晨。 早晨，刘国芬，点睇呢个五幅用地划起呢个多层大厦，目标系作为物流、汽车维修等等用途，嗰个选址点睇先？ 我谂个选址其实当初嘅规划其实基本上已经定咗啦。咁系一个一啲嘅中地多层式嘅大厦啦。咁而家我睇翻整体上面，其实佢系将以往嘅可能多层工业大厦啦，连同现在嘅物流用地咧结合埋一齐。咁所以嘅地方係即係會即係比較多嘅，咁而整體上面我哋都係歡迎呢個方向嘅，因為睇翻過去對於中地嘅安置啦，其實主要係透過現金嘅即係補償嘅啫，咁可能會久唔久有一幅或者兩幅嘅即係短期租約拎出嚟俾市場去租用啊或者即係用，咁但係呢啲只不過係即係好少嘅啫，即係可能。每年可能得兩三萬尺，今次是一個比較大規模啲，亦都係有系統、有制度啲嘅。咁除咗係有一啲嘅中地作業嘅補償之外咧，咁而家睇翻五幅用地總共係大約可以有23公頃、230萬尺嘅樓面面積咧，係拎到出嚟咧，俾中地作業者咧係做一個整合同埋安置。咁所以個方向的確係好嘅，咁但係個問題啦，其實要去到2027年先有嘅時候呢，其實遠水係未必能夠救到近火，因為睇返未來其實呢4-5年呢，政府應該係會大約收400公頃左右嘅土地，咁而當中大部分亦都係中地啦，咁而即係呢400公頃嘅土地裡面嘅中地，似乎其實未必係可以咁快去等到即係2027年想去呢一啲嘅多層大廈嘅，咁所以中間係可能需要有啲嘅過渡嘅安排，政府係點樣去主動介入，或者係咪有啲嘅過渡方案提供，例如開拓一啲嘅新土地俾佢哋去用住先。咁呢啲我覺得都係有個需要嘅。咁另外就係其實就算睇翻五幅嘅土地，230萬尺，其實對於未來需要被收回土地嘅中地作業咧。其實都係個數字上面個差距都幾大嘅，咁即係面對住增多足少嘅情況咧，其實政府如果呢五幅土地嘅反應推出係良好嘅話咧，我係期望佢咧可以盡快推出下一輪嘅即係用地。去興建呢啲多層大廈咯。 嗱、okay. ，劉國芬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先，9:30之後我哋再傾。有關於呢個多層工業大廈，除咗話收一啲汽車維修等等之外，點樣處理埋其他啲中地作業咧？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施政報告就公布出年會推出首批的土地起呢個多層工廈安置一啲廠房。發展局國家俾立法會的文件就提到話，將會在洪水橋下村新發展區以及元朗有五幅的用地起呢啲多層大廈啦，主要都是用嚟安置一啲物流業同埋係汽車維修業嘅。繼續同阿劉國芬傾下，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劉國芬。 係，早晨，大家好。 你睇到呢五幅地其實係咪都適合做呢啲多層大廈嘅咧？ 其實呢一啲五幅地都係合適嘅。咁而不過我想就等大家明白啲咧，就係、其實呢五幅地咧，雖然就話要引入呢啲現代物流業同埋先進汽修維修業啦，咁但係其實主要就係希望俾有關嘅業界去投呢塊地，因為咧。其實政府都覺得可能是一些現代物流咧比較有能力咧係承包起呢一啲嘅多層大廈，但係其實喺裡面咧係要將三成嘅樓面面積咧係交俾佢政府去分配翻俾其他唔同嘅中地作業者嘅，例如一啲露天倉啊、環保嘅工業啊、回收業啊等等，咁都係可以進駐呢一啲嘅多層式。大廈裏面嗰三成嘅部分嘅，咁而政府其實亦都我哋問過，佢話會收一個比較即係接近市場嘅租金。咁因為其實而家中地作業者咧係即係有唔同嘅租金噶嘛，做緊唔同嘅行業，咁有啲3至5蚊，有啲10蚊，有啲20蚊都有。咁政府話都會其實按翻佢而家做緊嘅收費水平咧，係收翻呢、這個即係租金嘅。咁所以呢個我哋對於安置一些中地作業咧，都認為一件好事嚟嘅。 但係咪話有啲行業，譬如話廢物回收業咧，對於係發展呢個多層工廈咧，就個興趣比較低，同埋係咪現實上都有一啲行業係比較難係搬入去多層工廈咧？ 我諗其實興趣即係高定低，即係取決於其實佢係咪有咁嘅即係能力去投。咁所以而家其實政府點解會用呢個方案？用一個即係現代物流去牽頭去做呢一個多層大廈，因為似乎佢哋喺個市場上面係比較有個競爭能力，同埋係可以投入較多嘅資源咧，係去承建呢一啲嘅多層大廈。咁但係當中其實嗰三成交俾政府嘅咧，就由政府去全權去分配。咁當中可以分配俾即係回收行業又好，環保工業又好。或者擺一啲嘅建築材料都好嘅，咁但係實際上，正如你講咧，其實有部分嘅中地作業者咧，的確係難以搬入呢一啲多層式大廈嘅。例如而家可能擺緊一啲大型嘅建築機械，或者一啲嘅水泥廠啊，或者係擺緊一啲好重嘅建築材料。咁如果佢哋要搬上去呢啲多層式大廈，除非嗰個樓底嘅設計好高。或者是每一层的承载能力是可以做到那个负载能力很重，那如果不是呢，其实这些的就是中地作业者呢基本上是搬不到上去的。 除了讲到这些不同的中地作业者之外，就算真的讲车房，是不是都全部是适合摆设在多层大厦呢？刚才跟另一间车房的负责人讲，他都说其实太高又真的不是很理想，那即会不会都未必是很受欢迎呢？ 咁所以其實咧，這個咧係涉及到那個多層式大廈嘅設計係應該係點做嘅。咁政府就話咧，這個多層式嘅設計咧，其實係要即係交俾嗰、那個即係投標人去負責去設計、興建同埋營運啦。咁但係我哋認為政府其實而家呢一步開始應該要做一個即係比較深入嘅統計，究竟現時準備收地嘅中地裡面咧，究竟係涉及到有邊啲行業？佢哋嘅需求係點？咁而政府當攞咗呢啲數據之後咧，其實應該同翻即係有興趣嘅投標者去傾，嗰、那個多層式嘅大廈嘅設計點樣去配合到未來一啲中地嘅整合？咁所以其實而家頭先即係大家都講到係咪合適俾到唔同嘅中地作業者去用嘅時候咧？咁呢個涉及到政府要同翻即係到時有興趣投地者去傾個設計。嘅時候咧，可能要即係特別去就住有關中地作業者需要上樓嘅設計咧，去做一啲嘅功夫嘅。 政府喺文件度提到話，發展多層工廈所得嘅樓面面積咧，可以整合一啲需要遷出現址嘅中地作業啦，同埋協助產業升級。呢六個字你點樣理解？同埋所謂協助產業升級係點樣咧？ 其實我諗協助產業升級裡面，即係政府係你見得到咧，其實個文件。 就算產業上到去啊，即係呢啲多層大廈裏面咧，政府而家係可以俾供一個好優惠嘅租金。 嗯， 例如我問過政府，喂，而家擺緊一些露天倉，它在市場上是租金3500元的，政府說其實他們未來也都預計他們搬上來可以給回這個租金的水平，但是你看得到是一個5至10年的，所以其實5至10年後那怎麼辦呢？我想那個協助就是那個產業升級轉型呢，就可能真的政府就是想著在這5至10年裡面呢，他們可以繼續用一個優惠的租金去租這裡，但是政府其實對他們有個期望，就是希望他們能夠是可能升級，或者他將他們的產業轉型呢，而在日後啊，即可能政府過了5至10年之後呢，收回一個比較貼近市場水平的租金的時候呢，他們都是可以即啊承擔得到，或者可以維持得到他們的業務繼續在這些多層的大廈裡面咯。 發展局其實在年初就有回應過關於這些多層大廈就2027年是可以落成預期，你覺得有沒有空間加快，還有剛才你說就算有5幅地是建這些多層工廈都未必夠的，你覺得要去到多少才夠 呢？我想 你看回其實現在這5幅的、就是、多層式大廈佔地其實是大約、就是、10公頃，而、其實在整個現在洪水橋和元朗南發展區裡面呢，本身是預留了一部分的地方都是做物流啊、港口後勤啊，大約是有72公頃的，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如果即係、對於呢5幅地推出的時候反應良好的時候呢，我認為其實可以亦都繼續在那72公頃的土地裡面呢，是推出更多的用地呢，作為發展呢啲多層式大廈嘅，咁裡面其實而家你見得到係10公頃做到5幅嘅話咧，其實未來嘅話咧，起碼係可以最少提供多幾十幅地咧，係做呢一啲嘅多層式大廈嘅。咁、但係當然啦，其實頭先都講有啲未必能夠安置到上去多層式大廈嘅時候咧，我哋其實希望政府係要開拓一啲新嘅土地資源，例如政府而家研究緊嘅綠化地啦，是將這些新的土地呢，是它規劃作為一些未來、產業的發展，是給一些未必上到多層式大廈的中地作業者用的。 OK， 好啊，麻煩劉國芬和你談到這裡。 患有抑鬱症亦是癌症康復者的金仔，接觸善導會之後有什麼改變？ 很大改變的，之前我和太太大家回到家裡好像陌路人一樣，即大家 都不打招呼這樣呈現的，溝通多了，做完手工啊那些作品，我們回來會慢慢去大家又聊一下，即當中很多喜樂。 想聽更多他的故事，記得留意星期日黃昏6點新聞後，香港電台第一台和香港善導會合作《萬千寵愛葉允兒》託數 60分鐘走遍世界。 出产自法国的萨纳芝士有近2000年历史，但是今年受热浪影响被迫停产。全球多国亦都面对牛奶产量下降的挑战。有科学家说，炎热天气下乳牛会减少进食，以致奶产量下跌50%。 星期六朝早11點，香港电台第一台，陆宇光、叶雅媛、黄磊、朱玲君，10萬8000里。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008年的时候，政府推出一个叫做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回港就业安排，就俾一啲内地嘅学生咧，等等呢啲非本地生咧，可以喺本地嘅院校毕业6个月之内咧，向入境处申请，就留喺香港做嘢1年嘅咁。施政报告提出话放宽呢一个嘅安排，逗留嘅限期由1年延长到2年。有议员都问到相关嘅情况嘅咁。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陈仲利，早晨。 乐文你好，早晨啊，各位观众早晨。 你好，陈总理，你系咪都问到有关于呢一个安排嘅质询啊？点解问到呢方面呢？ 系啊，因为大家都睇到啦，而家香港咧面对一个人才流失嘅问题。咁一方面我哋梗系要培养香港本地嘅人才啦，但另外一方面我哋又要吸引，甚至乎咧系挽留啊外地嚟香港嘅人才。咁所以我就谂到啦，呢个问题其实政府喺做内地人才嘅挽留工作方面，做了些什么呢？咁所以就问了一堆问题咯。 你有没有留意到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回复你有关于这个安排的数字，是不是说即是申请延期逗留批的人数都跌了，有没有想到那个原因是什么呢？ 是啊，我留意到啊，林文一路路跌4900多到4700多，而家到3200多。咁我諗多方面嘅因素咧，但係咧同大家觀眾分享一下，其實我所做擔任會長嘅有個即係同鄉會嘅機構咧，其實我哋下邊咧正正就有一個分會咧，就係、是、負責咧係照顧啊或者係融合咧內地嚟香港讀書嘅一啲大學生。咁我親自問過佢哋嘅。咁佢就話咗俾我聽咧，其實有幾個原因嘅。第一個咧就係覺得香港咧個生活指數係高嘅，即係佢哋覺得尤其是係住房啊、租房咧係貴啦，同埋係唔容易嘅。第二咧，佢哋就發現咧內地近年咧個發展個空間同埋機會都好多，咁變咗多咗選擇，又唔一定要留喺香港發展。第三就係、是、可能咧社會上有少部分嘅一啲情況啊，或者香港人咧，就令佢哋咧感覺唔到咧，好似咧好容易融入香港主流社會，即係冇一種咧好似啊俾人哋賓至如歸嘅感覺。咁第四點咧，我覺得觀眾會覺得好意想唔到，我真係諗唔到，就係話咧佢哋留咗喺香港咧畢業做嘢，好難揾對象，即係女仔又好難揾男朋友，男仔又好難揾女朋友，所以佢哋咧。就基於種種原因咧，就決定翻去內地發展啦。 頭先嗰啲原因都好多方面啦，你覺得可以點樣令到呢一啲人才或者係非本地生，包括內地嘅學生係留喺香港係做嘢嘅咧？有啲乜嘢嘅措施或者建議可以做咧？又 好啊！嗱，我自己咧都諗咗幾樣。咁有一點咧，教育局就話呢個不可行，但係我即管同大家觀眾分享一下啦。我就覺得咧，我哋加大吸引佢哋嚟讀書嘅獎學金。即係話咧，喺 UGC 學校裏面咧，我哋基本上可以做到嘅話咧，大量甚至乎咧，全費比較高啲嘅獎學金佢哋。但係咧，有個條件就話佢哋攞到學位之後咧，最少要喺香港咧工作一年，即係有個附帶條件嘅。等佢哋感受一下啊，呢一年裏面喺香港做嘢啊、生活啊、離開校園嘅生活啊，係點樣嘅咧？即係我想提出呢一點。第二點咧，就係、是、我哋其實咧要有啲。即係吸引佢嘅，譬如話置業嗰度，我哋都有諗過嘅，會唔會對於呢啲人才，唔係淨係內地嘅人才，包括海外嘅人才都可以嘅。我哋對於佢嘅置業税係咪可以先豁免後徵收，係嘛？先唔好收佢，七年後先退翻俾佢，先然之後到佢啊，第日將個房屋賣出嚟啦，或者轉手啦，或者佢攞咗七年嗰個永久居留啦，先至徵收佢，呢啲都係可以諗嘅，係嘛？第三啦。就係、是、咧，我哋好多民間團體咧，包括同鄉社團，我講可以搞好多種唔同嘅活動，幫助內地嘅人才，或者係特別係我哋自己省份嚟嘅啲人才咧，融入香港主流社會，介紹多啲朋友俾佢哋識咯，係咪先啊？舉辦多啲活動啊，大家打成一片咯，甚至乎我哋可以話舉行一啲年青人嘅交友嘅活動噶，品嚐紅酒啊，或者晚宴啊，等佢哋感覺到咧。可以融入香港主流社會。第四點咧，都係佢哋講俾我聽，都係好緊要嘅。可以由政府又得，或者民間團體又得，應該有啲咧教授廣東啊，唔係呢個廣東話嘅呢個課堂，因為佢哋話咧廣東話好難講，好難學。咁希望有啲課程俾佢哋咧學好廣東話。 你又提咗好多建議啊，不過施政報告都有提到話，譬如放寬一啲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呢個嘅回港就業安排咧，嗰、那個逗留期限由12个月去到24个月咁，呢、這個幫唔幫到咧？又 都幫到嘅，幫到嘅。我同政府都有傾過，呢個係一個好好開始。我話睇下成效點先啦。咁如果覺得咧都係唔錯喎，即係效果係比以前12个月係真係有咗進步咧，甚至乎可以長啲都唔怕噶。我都提咗噶，你唔好成日。2、3咁好煩㗎喎，你可唔可以3和4係咪等佢哋安定啲？咁當然我明白啦，三年咁長，佢用乜嘢喺中間轉咗工啊？所以我哋可以有個附帶條件，係俾你三年係原則性嘅，中間你轉工必須要喺一定時限內，譬如3个月或者6个月之內最長，你要揾到第二份工啦，咁呢個居留證咧先繼續生效，即係減少呢啲咧行政上面佢哋好煩嘅事咯，將佢。精簡啲，縮短啲，係咪先啊？ OK， 好啊，唔該曬陳仲利，同你傾到呢度。陳仲利係立法會議員，講到一啲非本地畢業生啦，一啲嘅人才啦，可以點樣可以吸引佢哋喺畢業之後啦，留港繼續就業咧呢一個情況嘅咁。另外咧，早兩日咧都有聽眾問到有關於呢個不停車繳費服務，又叫做易通行。咁啊，就係話俾一啲駕駛者咧，用一個繳費貼咧，係搖佢繳付一啲政府收費隧道同埋青沙管制區嘅隧道費嘅咁，取代人手同埋自動收費亭啦，咁啊可以更加方便啦。咁啊，運輸署有個回覆嘅就話，易通行嘅後端系統咧係已經完成，青沙管制區亦都已經安裝咗探測器同埋冇停收費設施，咁啊受到因為早前一個嘅全球疫情嘅困擾啦，供應鏈生產同埋物流等等咧係大受影響，導致繳費貼咧未能夠如期抵港啊。咁就話現時個繳費貼咧已經係陸續運抵本港，隧道費服務商亦都因為疫情人手一度緊張，影響到收費系統嘅發展同埋測試進度。隧道費服務商咧近月已經係額外安排人手，現正為收費系統進行嚴謹嘅測試，並且係按測試結果作出所需嘅調整。咁就話視乎測試嘅結果咧，同埋相關嘅籌備工作嘅進度，運輸署咧就會適時公布青沙管制區實施呢一個易通行嘅詳情，並且向車主咧發出呢一個繳費貼嘅咁。又話陸續咧其他嘅政府嘅收費隧道咧都會實施呢個易通行，目標咧喺2023年咧係將會推出呢個易通行，推展到所有嘅政府收費隧道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謝祖慈，製作周偉業。 区块链赋能万物的事实机器，这一本书由美国华尔街日报著名记者普和维格纳和 MIT 数字货币资深专家迈克尔 J 海西联合所著，于2018年出版。这一本书呈现了适时的社会观察和相应问题的区块链技术的解法，向人们展示区块链这一个事实机器怎样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协作性和创新性的社会。 在这本书里面，两位作者讲解了区块链技术以及它重构人类数据、资产以及身份机制的潜力。区块链技术在这本书被认定为一个构建社会的工具系统，可以为人类社会提供一套不受任何中心化实体控制，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观察验证的交易记录，并且赋予人类对自己的资料拥有更高的掌控权。作者在探讨区块链技术重构人类生活的可能性的时候，不单止展示用区块链所提供的透明度起到的赋能作用，而且还能够正视数字化迁徙过程之中带来失业问题和特殊利益问题，以及对社会凝聚力产生的威胁。书入面全面分析了技术的利弊，让读者意识到区块链技术如何向有益人类社会的方向前进。 在作者的心目中，除了不同领域的人开始探索区块链在各个产业中实现去中心化和解锁新价值的潜力，未来的竞争可能并非在于左翼和右翼、保守派和自由派、东方和西方，而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系统之间。总体而言，区块链技术已经成为一项从未有过的事实标准和记录保持的范式，并且正在构建更大规模的创立社会资本的一个世界所需的事实机器。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区块链赋能万物的事实机器》，作者保罗·维格纳以及迈克尔·海西，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解读二十大报告。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穆虹指出，对于怎样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战略部署，主要包括：一、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现代化；五、